平昌冬季奥运会告一段落，本届 MVP 未开炉就由北韩代表团攞咗啦。下季啊，将会轮到北京主办添，届时咧又可以邀请北韩嚟参与南韩、北韩嘅奥运啊，叫做和平冬奥。咁中国同北韩自古以嚟都系兄弟之邦，两国领导人有一样咁大权在握，叫做极权冬奥，咁啊最贴切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习总啊，称帝啦，咁其实咧带来好多就业机会嘅，除咗好多男人或者好多女人自己都想做嘅后宫之外啦吓，咁咧仲有好多好啱建制派做系咩咧？就系太监啦，搵人同我阉干净佢。我系强国新患者八 K。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新患者。诶，系咪去阉啊？嗱边第一时间， 佢先去阉，佢先去完阉，跟住之后又再去申请做后宫。 点会做后宫？后宫唔系嗰啲靓女嚟嘅咩？ 有钱佬就 后宫嚟讲嘅，系好惨啊！真系好惨啊！我哋呢一节就会轻松少少嘅，即系讲下啲娱乐文化嗰啲啦吓，就我哋唔好讲啲阉人啊。咁我哋讲翻 边阉人？ 我哋讲翻啲正常嘅，喂，即系系咪有睇贺岁片啊？嗰啲咁样啊？ 贺岁片睇下黄子华啊嘛，系嘛？ 哦，系咩？我以为你去睇大陆嗰啲贺岁片。 喂，我大陆嗰啲我会睇嘅。 喂，我真系想知道大陆有咩贺岁片。 其实嗰套咧就唔系贺岁得晒嘅。 系。 佢嗰套咧，佢系贺咗新历。我想讲嗰套咧就 系 贺咗新历。 我唔系想讲你讲，你想讲。 我唔想讲嗰套啊。 即系平时我哋讲真，而家新年咧。 大陆嗰啲贺岁片。 系啊系啊，有冇啊？ 唔系日来，梗系有啦，《西游记》咯。 啊，系《西游记》系大陆。 系咯，你《西游记》都唔睇，会唔会搞错啊？ 我冇谂住睇啊，我排到好后啊。 系啊。 仲有冇啊？知唔知？ 仲有一套唔知乜鬼，又唔知乜鬼 啊！《捉妖记》，《捉妖记》， 《捉妖记》咯， 啊，都算系。 梁朝伟，你。我覺得大陸依家啲賀歲片咧，其實都係唔好睇嘅。我覺得 咁，我都 好過香港嗰啲先啦，老老實實。 唔係，我聽我就咁啱下，即係新年好忙啊，唔得閒睇啊。但係我聽人講就嗰個《情敵女婿》係就係冠軍啊，我即係 唔係黃子華冠軍。 黃子華冠軍咩？ 黃子華收咗3000多萬啦， 好壞參半。唔係，我哋唔好淨係計票房。 唔係，我個人比較少 計口碑，計口碑。 唔系啊，计口碑都系《情敌女婿》俾人闹到趴街。 唔系，咁总之另外嗰两套就唔得啦，即系嗰个咩《捉妖记》啊，《西游记》就即系争少少啦，冇话唔得嘅，即系口碑冇咁好。 系口碑冇咁好。 系啊系啊。 唔系，但系其实咧，嗱，我小弟咧，其实咁多套我除咗黄子华之外，我都冇睇嘅。咁咧，但系黄子华嗰套咧。其实我以气论气咧，大家各位听众唔啱听咧，就唔好插小弟。 系， 我都觉得 OK 垃圾嘅， 竟然 系啦 OK 垃圾。 我就听到真系好坏参满，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喂正啊，又子华 fans 啊嘛，咁有啲人就话系啦麻麻地啦。 唔系李新，我系好我好中意子华嘅，佢嚟紧开栋笃笑，我谂住去睇嘅，但系咧。喂，佢真系唔得。 所以咪话个口碑系情敌嗰个好啲咯，情敌嗰个就系即系十个人去睇，我问咗其他嘅听朋友啦，十个睇完都话OK 啦，即系又唔系话好好咁，但系都即系合格啦咁样。 其实我过年睇嗰套最令我深刻印象嗰套系咩戏咧？即系我喺依几过年依几日啊，睇咗嘅戏入边，最深刻印象就系睇《唐伯虎点秋香》，就即住嗰套， 家有喜事啊啲啊。我都话其实新年应该揾翻嗰啲嚟播噶。喂，不过就讲下就讲翻我哋而家讲下咧即系唔系呢啲贺岁片先，我讲下啲即系大陆咧而家比较多人去留意嘅一啲电影。咁啊，其实都唔系留意啊，即系一个好具话题性嘅电影啊。咁啊，阿八旗今日做啲功课， 啱啱我想讲啦，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咩戏嚟嘅咧？ 呢套咧其实咧犀利。犀利噶！嗱，喺香港嘅票房咧，系应该系嗱落晒画噶依家。 我估冇乜人知佢上过画添啊！ 应该冇乜人知， 系啊， 咁应该未必会超过50万嘅香港票房，但系咧喺中国大陆嘅票房咧系超过16亿嘅。 哇！ 系啊，超过16亿，同埋咧佢系中，即系如果计文艺片啊， 系 中国电影史入边最高票房文艺片 系。 系啦，好 你系有睇到噶嘛？ 我有睇到噶。 其实系咪唔适合香港人嘅口味，定系香港唔适合文艺片？ 我觉得系同我觉得话落 both 嘅。咁第一咧，呢套戏嘅题材咧，香港人未必有共鸣嘅。 系啊。 第二就系香港人真系唔睇文艺片嘅， 都唔系 都有睇，但系咧，我觉得近依我反而我觉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讲几年前啦， 60年代， 即系90年代，80、90年代咧，啲人咧仲系会睇文艺片嘅，即系嗰啲秋天的图画都算文艺片。 哦，嗰啲算文艺片啊？ 算文艺片噶啦。 咁嗰啲文艺片好睇。 又或者甚至睇《胭脂扣》。 O K， 系啦，即系嗰啲都啲票房咧，即系当然冇《警察故事》咁犀利啦。咁但系咧，啲票房都好 O K 嘅。 文藝片係幾嚇人睇嘅，睇過一套法國嘅文藝片，即係純粹係用一個色情眼光去睇嘅，不瞞大家，我係睇過一套叫做The Woman Blue 啊，即係接近無限温暖的藍啊。 哦，係 啊，講女 同性，嗰套我睇嗰套嘢。 講女同性戀者，我都睇唔完，我都覺得哇，姐做乜嘢啊？ 近十年八載咧，其實華人電影咧唔係冇文藝片有嘅，但係我直情講華人電影啊，中港台係有嘅，但係普遍特別係香港咧票房係比較差嘅。 係 啲人寧願都係睇 Marvel， 即係 Marvel 啦。 咁梗係啦，好睇，即係精彩啲啊嘛。咁但係呢一套點解喺強國又咁受矚目咧？ 第一咧。嗱，呢套系叫芳华啊，各位听众啊， 绝代芳华， 芳华就系、是、系啦，绝代芳华嗰个芳华， 系啦系啦。 咁咧，点嗱？其一咧，因为个导演系边个咧？冯小刚 哦，明道啊， 明道系啦，即系你基本上佢拍亲啲戏喺大陆就衰极个谱嘅啲票房，系啦，咁根本系大陆嘅殿堂级导演嚟噶啦。 系 咁呢套咧，就第二佢啲 marketing 都做得好好嘅，话佢话冯小刚咧，即系上呢套戏嘅时候咧，不停拉住成扎演员咧，就周围去大陆上嗰啲综艺节目啊咁啊嗰啲咧。 O K， 咁所以都起到宣传之效，同埋呢 吓亲我，我以为嗰啲系 marketing， 因为我睇到嗰啲新闻咧就唔系呢一啲， 系啦， 我睇到啲新闻，我谂哇，嗰啲系 marketing 嘅劲，系啲咩新闻咧？ 嗱，系啲咩新闻咧？嗰啲新闻好有 noise 嘅。嗱，其一个比较软性啲啦，就话冯小刚。最好的文藝電影 ，OK， 第一個。 這個不是新聞嚟嘅。 係啦，因為第二咧就係講緊話咧，喂，呢套戲咧本身係國慶做嘅， 嚇， 唔知點解咧，後屘又話官方嗰邊，喂，你等一等先，國慶你睇一騰先，要延期， 係啊， 要延期，要去到12月幾，即係新曆新年做嗰段時間先有得做，先俾你做，呢個係其一個。跟住啲人就好奇啦，啲官方出到聲話你搞咩啊？第二咧就係講緊話咧，呢套戲咧。上画嘅时候，就好多公安咧，就喺各大嘅戏院监视住。 嗯， 哇！你哋做啲咩戏啊？依家你依家做阿 Vino 鞋机啊？即系惊啲听观众见到阿 Vino 鞋，情绪激动得滞晕咗啊！点解要咁多公安喺度啊？ 即系以为睇好似睇紧禁片咁样。我睇到嗰个新闻咧，都系咁样嘅。即系一开始又令到我睇到注意到呢套戏咧，都系见到话嗰啲好似一大班老兵咧约埋去 gathering 咁样啊，好似话系即系好似讲佢哋打仗嘅。我据我所知啊，冇啦，嗰阵时冇留意呢套戏，讲以前打仗咁，所以咧有啲以前嘅军人咁啊，哦 gathering 啦，咁样出嚟着埋嗰啲军服一齐， 着晒军服 系啦，一齐去睇呢套戏咁样，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啲公安要戒备。我当时真系，我真系唔系讲笑，我真系以为呢个系 marketing 嚟嘅。即系几有揭秘，即系揾啲老兵去睇咁样。 系啦，咁点解咧？呢啲系啲老兵或者一啲，我谂依家差唔多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嘅人都好有共鸣睇呢套戏咧。 嗯， 就系因为呢套戏咧本身系讲咩咧？我好简单讲一次啊。咁其实系讲一班。年青人 系 70年代年青人 系 喺一个解放军叫民工团 ，OK 嘅青春岁月 ，OK 系啦， 打仗啊， 唔系打仗，民工团咧，民工团系做咩咧？嗱，有斗有打仗，但系其实解放军嗱，佢虽然系解放军，但系佢叫民工团， 系 民工团其实系跳舞啊，跟住化到块面红卜卜啊 ，OK 表演嘅 、 表演俾啲军人睇嘅， 表演俾军人睇嘅， 哦，咁啊军鸡。 唔系，关于啲嘢，唔关我事啊！呢个 M J 讲啊，白桥不嬲尊重呢啲咩？ 好似会有军鸡嘅喺入边咁样 咯。系我唔讲呢啲嘅，咁咧，总之咧就做咗文艺嘅表演，系歌颂我哋伟大嘅祖国、伟大嘅共产党同埋伟大解放军。 O K， 即系冇军鸡嘅部分嘅，斋表演。 系啦，咁就讲呢班年青人经历，咁系有关于打仗嘅。点解咧？就系其中有一班人咧，就即系可能佢喺呢度，知呢个民工团唔受重用，或者佢甚至自己有革命理想，就真系走咗去做当兵嗰啲人，即系真系同人打仗嗰啲人。 OK， 咁咧佢70年代尾咧有个中国同越南打过仗嘅嗰个情越战争，即系惩罚越南嘅战争。咁就讲喺呢一度，哦，咁又死人啊，又断手啊咁样，咁系讲咗好细嘅篇幅。咁跟住就讲，哦，跟住个年代跨越到改革开放之后啦，呢班人各自唔同嘅，即系好少篇幅讲呢班人各自唔同嘅经历，咁其实咧呢个故事系大概讲呢样嘢啦。 咁听落都好政治正确啦，咁啊讲我哋伟大嘅祖国嘅军队去惩罚其他地方嘅人咁样，咁啊又即系歌颂翻我哋以前伟大嘅军人咁样。 啊，嗰个伟大民工团， 系啊， 仲要好靓，即系全部靓女嚟噶，即系成套戏好靓噶啲女仔。 系啦，咁点解好似又受到诸多嘅阻挠咁样咧？ 系啦，咁咧嗱，其一咧呢套戏咧咁就好即嗱。 好政治正确，而家好靓，拍得非常之靓嘅。即系你睇完呢套戏，你会觉得啊，原来大陆啲电影唔靓嘅，大陆啲电影系拍得好，可以好有美感。喂，一个好正嘅电影嚟，即系电影角度非常之好睇呢套戏。咁就咁系好好啦。咁但系点解会咁多阻挠呢？因为咧佢涉及到一啲咧。政府唔想面对嘅问题，就系咧，我唔知各位听众咧有冇留意到咧，有啲新闻啊，即系近其实近呢几年都 keep 住有呢啲新闻，就系咧好多所谓退咗役嘅解放军去上访， 系 咁就系话，哎，我哋依家冇做军人啦，但系我以前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咁咧，但系依后屘我又依家过得生活贫困，冇人理我，咁咧其实好多依啲军人咧就系嗰个侵略战争嘅时候啲军人，后屘。就邓小平裁军咧就裁走咗出嚟嘅，系啦，咁好多咧，其实呢套戏都讲过其中一个男仔咧，就系我个即系变国家英雄啦，咁但系就讲佢喺改革开放之后咧，生活好老道嘅，系啦，即系直情系即系冇乜生活，冇乜依靠咁样， 系想象到啊， 系啦，咁所以有啲讲法就系话，喂，你呢啲咧，你就。要维稳啊嘛，即系我哋国家成日维稳啊嘛，就惊刺激到呢班人嘅情绪。 咁啊，即系呢个中国嘅又咁样讲下，咁啊，真系对啲老兵又真系唔够好、啊，即系佢都话晒都曾经为 系英雄嚟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联盟 呢个福利又真系唔够好，怪唔之咁多人移民、啊。 系咯，人哋战系咯移民好啊移民， 怪唔之咁多人移民，因为佢哋嗰个老人家福利，即系因为我即系细个啦，唔识嘢啦，我都嗰阵时即系都觉得军人系好型嘅。即系唔都觉得佢系应该受到尊重嘅。咁嗰阵时喺大陆做嘢咧，咁啊都有啲军人，即系又可能有啲其他原因嘅，有啲军人入嚟咧，就觉得佢哋系有啲嗰阵时有啲排队咧，系话咩军人优先啊，即系军人系有特别嘅优惠啊咁样嘅。咁虽然我当时做嘢嗰个地方咧就冇呢个咁嘅规矩，咁但系军人入嚟咧，佢要求到话喂，我要有啲乜嘢优惠咧，我尽量都做到俾佢就做咁样嘅。即系我都觉得佢哋应该值得尊敬。咁所以呢个问题又真系听落好似老兵系啱嘅。不过咧而家你啱啦，你讲得啱啦，即系嗰个国家就唔想面对。呢、这个问题，咁咧直头上访嗰两个就先想 stop 你噶啦，唔俾讲嘅两个字，而家好似， 我对唔住，对唔住，系啊，即系我冇讲嘅，头先 M 4讲 嘅，新嘅规例系直头唔俾讲，咁所以啦，所以系啊，即系你话头先我听落成个问题，其实有咩问题啊？即系冇咩大问题嘅，即系你系而家几外国嘅人都好，咁你国家有啲嘢做得唔啱，有啲嘢福利唔够好，你其实系咪应该去即系提出啲良性建议？系呢啲军人对我哋嘅帮助都好大，其实你要对佢哋好啲咁样，咁呢啲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咁但系而家咁样讲，连佢哋去上访呢个问题又唔想面对，讲都唔俾讲，拍出系有佢上访嘅情节，都话唔俾，咁就系一个问题啦。 系啦，咁另外一个触及到嘅问题咧，就因为呢套戏嘅背景文革啦。嗱，表面上咧就拍喂喺文革嘅时候，喂呢班年轻人都觉得好开心啊，快快乐乐嘅生活啊， okay. 好似好青春芳华，好好嘅。但系咧，其实咧佢呢套戏慢慢推展落去咧，慢慢系 deliver 到一个 message， 就系讲咩咧？就系讲话喂，其实咧。原来文革或者个国家系浪嗰套戏叫芳华啊嘛，浪费咗佢最青春嗰段芳华、 嗯， 即系其实系直情差唔多讲到出口咁滞呢句。咁、某程度上咧，其实系对文革嘅一个批判。某程度上，即系个暗地里，即系所以咧，我哋成日叫呢啲咧大陆嘅电影啊，打擦边球啊。咁咧就表面上就赞你啊，话嗰阵时几美好，其实喺暗中后话紧你。 系 呢啲就打擦边球啊，阿冯小刚喺度。 系即系佢其实一路都玩紧。有啲都俾人话嘅，即系自下虽然有播到出嚟，有啲就喺度话我表面上咧就闹国民党点点点，实际上就讲紧而家嘅个党系点点点啊嘛，又句句都闹个党嘅，但系闹嘅系国民党咁样，咁啊好似系政治正确咁，但系实际上就唔得。但系其实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嗰个因为冇一个好明显嘅规条咧，去教我哋点样做啊，咁变咗嚟讲咧就究竟。咁、那个擦边球系点样先至为之得？点样先至为之唔得呢？其实就去到嗰个人治嘅地步啦，就系、是、今日我就做呢、這、一个审查委员会嘅。今日我觉得你一套就 OK， 就 OK。咁跟住好啦，播咗之后咧，有啲人出嚟讲嘢，觉得喂咁样有问题、哦。如果八旗而家你一个人咁讲，哇，原嚟千千万万个八旗咁样讲、哦，咁跟住咧就觉得诶咁、有问题啦。咁跟住大家就觉得有问题，以后就系大家就唔敢拍。 所以咧，我哋嗱呢套系叫芳华啦，但系各位听众有兴趣又可以去睇下，即系我唔理你咩渠道啦，总之去睇下。咁咧。 呢套戏嘅导演冯小刚本身一个系好劲嘅导演啦、嗯。其实曾经有人咁样讲过，话、如果中国嗰个审查制度唔系依家咁样样啦吓， 系 其实佢会系一个更加伟大嘅导演。 系，所以我都想讲啊，所有呢一啲嘅文化艺术娱乐创作，包括你做网台节目所有呢啲嘢吓，其实当你加咗一啲政治嘅框条落去咧，嗰、那个人嘅发挥系肯定会系会有问题嘅。即系你为咗本嚟好地咁样一堆嘢，咁你为咗就系头先讲啦，我头先就系讲嘢啫嘛。你而家唔俾我讲上访两个字，头先又话 N 字又唔俾讲 ，B 字又唔俾讲，所有嘢整整埋埋咧，嗰、那个本嚟好顺嘅一段句子咧就咔咔啦，咁点啊？即系佢有啲嘢就唔讲得啦，你懂得啦咁样。咁佢哋咧而家就可能会去做一啲你懂得嘅事情，然后咧就可能会有question mark 咁多嘅限制咁样。咁你已经唔知我讲紧乜啦。 所以咧，我头先真系有咁愉快讲讲下咧，头先佢问我睇咗咩贺岁片嘅，喂，我真系觉得香港依家啲戏咧。即系我唔知系咪惊死定咩咧，冇咗以前嗰种咧，哇好过瘾啊，乜都够胆死啊，即系闷晒，好闷啊成件事。 其实而家香港都有咁样嘅情况嘅，即系咧越嚟越多人去做自我审查啊，即系越嚟越多嘅限制出嚟。有阵时即系佢嗰啲老板你可以想象，因为近嚟睇咗阿黄祖蓝嗰个嘅上呢个香港电台有个叫做星期三主场嘅节目咁样，佢都系有咁类似咁样讲，佢就话咧，其实唔单止系嗰个国家嘅規條限制咧，令到啲人係覺得好難去創作嘅。佢話咧，其實人啊、觀眾啊，佢哋俾出嚟嗰啲 feedback 啊，都係一個壓力嚟噶。佢話如果咧，而家譬如話無線嘅一啲節目啦，或者係而家大家睇到嘅電影啊，所有嘢咧，如果大家都淨係識得喺一啲你懂得嘅範圍入邊去支持，係啦，或者譬如話好似而家譬如成日話無線嗰啲劇好師奶劇啊，好無聊啊，但大家都一路系咁样嘅剧，你就一路去睇。然后一啲比较有深度嘅剧，你就唔中意。咁无形中你系有份制造呢个氛围出嚟噶，系啦。譬如话我而家，譬如话有冇人够胆用何韵诗咁样？哦，有啲品牌一用何韵诗，即刻有一堆嘅唔知咩人出嚟，就喂你唔应该咁做嘅。你呢个节目，你呢个品牌如果用佢哋系有问题嘅。你去创作一个咁样嘅主题，因为有上访两个字，有啲咁样节目系有问题嘅。连啲观众，连啲人民都带头去咁样做嘅时候咧，咁变咗嗰个氛围其实。你都有份去造成嘅， 系啊，咁咧，所以就嗱，香港电影咧，所以嗰个困局咧吓，即系其实我当死咗噶啦，所以讲 MJ， 即系咧佢咧，其实因为佢面啲电影人面对困难就系咧，好似头先 MJ 讲，即系佢依家你老板要求一定系大陆上。咁一定要啲要搵钱㗎嘛。但係呢我又唔知道点样先係可以或者唔可以俾大陆上。你知唔知黄子华一套嘢大陆上唔到啊， 都上唔到㗎。 係啊，就係、是、嗱冇人估到黄子华一套栋笃特工呢。 係咪话佢都政治有问题呢又。 其实我睇完套戏我除咗嗰套戏有问题之外，我都唔觉得佢政治上咩咁样问题。 唔係因为黄子华佢都系会有。 关死黄子华佢有喺广州做栋笃笑㗎。 冇噶啦，而家啲人都当咗佢系占中噶啦。你只要啲人咧有阵时，即系呢个就系头先所讲嘅人群效应。 其实咧，啲佢个理由就系话咧，因为佢黄子华一套戏咧，佢有啲角色，有啲人即系例如佘诗曼做嘅角色咧，本身系个政府高官嚟嘅。咁其实佢系当玩啊，啲笑料嗰啲嚟嘅啫。咁成套戏都系话笑噶啦。咁但系就佢理由就系话，喂，你依家咧就讲紧啲特区高官嗰啲衰嘢。咁所以咧就唔俾你上喺大陸上啦。 我覺得都係欲加之罪嚟嘅，即係如果你要定位啊，如果真係你夾生要將一個人係都要將佢係唔係都要將佢定為黃同藍嘅，咁啊黃子華先生一定喺黃嗰一邊噶嘛，感覺上嚇，個人觀感啦嚇。 啊，依、這個我就覺得未必關事，因為佢佔領，即係黃子華佔領之後都上過廣州做好多事啊。咁但係即係我估係真係咧，可能係真係嗱，我估係可能嗰間電影公司 係。 唔知得罪咗啲咩人咁样，我反而觉得未必关黄子华事。 O K， 系啊，即系可能间电影公司，或者佢可能真系依家强国系收紧到，你笑下啲高官都唔得，系啊，即系唔出奇啊。但系嗱，总之嗱，我哋点解我同 M J 依家咁样讨论咧，就系、是、反映到头先 M J 讲嘅问题啦。我都其实喂，佢话话呢个原因啫，其实就系咪真系噶？好似听到好似好唔 高 唔 高咁样噶， 系啊，其实呢个问题就喺呢度咯。 系啊， 就问题就系如果冇问题，我同 M J 就唔会，即系如果清清楚楚。我同 MJ 就唔会咁样喺度讨论咯。 系呢、這个就系我哋咧，我之前有一次都 同大家讲过，就是人字同法字嘅分别。法字咧就系讲明俾你听，会有个好清晰嘅数字，譬如话哦，你过咗80就系 over 就系唔得，你细过80咧就 OK 嘅，一个清晰数字，咁大家就知道跟住呢条法例去做。咁而家咧有一个情况就话，其实就冇讲明嘅。总之我而家咧就限制一个速度出嚟，咁但系咧几多系高嘅，几多系低咧，就乜都唔讲。咁跟住咧就纯粹我今日睇你行，我有八桥，我觉得你行得好快，超过我心目中个数字，咁我就求其揾啲理由，或者系就咁话你超速，咁就去 challenge 你。咁而家个呢一啲嘅所谓限制啊，呢就系有一啲人治嘅因素入边，就系话喂，真系嗰个评审因为唔透明啊嘛，亦都冇一个规章制度啊嘛，纯粹系我觉得你咁样就有问题，咁亦都我未必一定要用呢一个嘅理由去同你讲嘅，我纯粹就。即系我心目中嘅问题同我讲出嚟嗰样嘢咧，系可以完全唔拉更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去咁样去 disqualify 你 ，DQ 你，系啦。咁跟住咧就你都大概可能大家你懂得就发生啲乜嘢事，咁然后就发生咗而家咁样一个可所谓接近白色恐怖嘅氛围。 系啦，咁希望。有改善啦吓，虽然我都唔系好睇好啊，系啦，咁就 由人开始咯，即系起码我哋唔好做嗰扎即系顺应呢个氛围嗰班人啊嘛。 但系我同阿 MJ 都依然好爱国，亦都好爱习近平嘅，系啦，要补翻呢句先。好啦，我哋下次再见，下集再见。 咁就唔会俾人，咁就唔会俾人 DQ 咗节目啦，系嘛？好，下集再见。